五區公投全民制憲，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，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，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。 普羅政治，民聲起義。 myradio.hk 擁抱大香港主義，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。大香港早晨， 香港早晨， 香港早晨， 早晨，大家好，早晨，翻嚟第四節啦。咁啊，今朝有阿高連啦，有阿湯姆啦，我鄭松泰同埋阿潤基嘅阿雙傑推麥。咁第四節咧就講一講，冇講過賣咯，我哋冇啦嘛，賣曬啦第三節，大家留意啊。總之今晚我哋好多活動啦，都要留意翻我哋嘅宣傳啦。第四節咧講一講關於朋友。關於識朋友 督灰 係啦，關於督灰嘅問題。咁第四節咧就係、是早兩日啊，7月4日啊，港語學咧就有一個 post 啦，就係、是、係一個即係叫做網友嘅 cap 圖嚟嘅，就有講到咧就係、是、關於咧有一個見聞啦，又咪有經歷，有個經歷啊，係交俾你啊，交俾你啊，湯姆，好似你好好笑啊，你好想讀演嘅，你同阿潤基做， 佢話嗰個 post 咁寫嘅，就話。今日咧，我去拿打素醫院檢查，睇完咧就去食麥記啦咁樣。咁坐低見到同台咧有兩個師奶同幾個小學生，著住大官校服。大官校服即係咩意思？ 唔知咩？ 大埔官立小 學。大埔官立小學啊。 哦，咁啊， 即係官服啊？你話係？ 跟住咧就翻細路咧，就一路食一路就傾偈，跟住括弧用普通話即係匪語啦。跟住咧就佢就話我有啲奇怪，點解班細路睇落去明明似香港仔？點解會用普通話交談嘅咧？結果咧，聽到有個其中有個細路咧，就有個字唔識講喎，就係、是、個隻字啦，就唔識用匪語講出嚟啊！咁啊，就喺個談話之中用咗廣東話講個隻字喎。跟住點知咧，其他成班細路咧就指撚住去 跳出嚟啦！ 哦，你說不廣東話，我回學校要告訴老師聽。 是報告，報告老師。 班指鳩住個靚仔。那個僆仔 就手啲揈揈咁樣喎，揈下揈下啊嘛。 嗰、那個頭先嗰個講咗個隻字嗰、那個廣東話細路，廣東話細路。 嗰細路係人機啊，人機答啊。 係，人機啊，哦，唔係你講到邊啊？ 即刻轉 哦，係啦係啦，哦哦，黃美柔，黃美柔，我只是啊一時忘機了啊，忘機了。不要高蘇老師聽，好嗎？啊， 真係好似個細路，跟住喊喎，一路喊就講啲喎，跟住嗰個 pose 又繼續講啦。我聽到呢度咧，就當堂打個突。幾時咧普通話變成講到好似粗口一樣咧？即係開始講屌你老母啊咁樣啫。即係有時興起上嚟啊嘛。我小學生都試過，屌你老母，跟住就 小學生 大啊， 跟住 撲街。 佢嗰度寫，佢嗰度寫你個撲街，其實撲街唔係粗口嚟。 係， 跟住喺撲街就一樣價，仲要俾人告咁樣。但其實僆仔小學生係，譬如講粗口啊嗰啲，或者做咗啲所謂叫做唔係好檢點嘅行為啦，就確實咧就有其他成班督灰人咧就指引住 告佢，話俾你告俾事實。 我媽係認住你細個督灰人嚟， 係咩？我係 似啊似， 我覺得你似，我覺得你似， 做風紀啊你成日。 就唔係就唔係做風紀 個真相係我有時到督灰輪，有時就被督灰， 有時包庇 咁樣啫。你明唔明啊？要睇形勢嘅啲嘢， 係 就唔好似嗱，如果純粹睇頭先嗰個 pose 啊，屌啦即就好似就係即冇你見到咧。嗱，嗰班僆仔咧，係一路咁傾偈咧，跟住用匪語傾偈，跟住突然間轉去有個字講咗廣東話，即係成班就指鳩住佢，我話俾老師聽，喂。即係好似好撚大罪咁撚樣咁 啊 變咗。 唔係啊，呢個犯法即係等於犯罪啊。其實咧，即係咧，我哋我自己咧，我哋咧，我其實我成日教細路嘅以前，我嗰時中一咧至到中七咧，幫啲幼稚園同埋啲小學咧補習噶嘛。咁咧去令到啲細路咧。點講呢變啦、啊，又或者其實學壞好容易嘅，即係咧，你係喺個生活上面咧加啲咧，其實冇乜必要嘅規範啦，就俾佢啦。佢哋會搞搞下之後咧，佢哋自己咧會係一齊啲朋友會分裂啊，會唔信任啊。 哦，你講依個範圍 拆啊， 你講依個範圍就係你喺個課堂裏面，你係老師，咁你基本上你有絕對權力噶啦嘛。 咁呢個固然係啦，但係我想話就係、是因為其實呢個 post 上面咧有講到就係、是，究竟幾時我哋講廣東話係會好似有罪？ 咪就係頭先講嗰樣嘢，因為嗰啲學校，因為嗰啲老師係佢哋有無上嘅權力喺個班裏面，而佢哋 set up 咗依個咁嘅 rules 咯，佢哋 set up 咗咁嘅規矩，令到你啲僆仔，嗱你啲僆仔啦，你平時講嘢都要用，或者咁講啦，喺課堂上，你喺你入 舉手去洗手間， 你喺入親課室，你喺課堂上喺、或者喺個依堂裏面，你就一定要講普通話。你唔可以講，即係咁呢個就係 rules 嘅啦嘛。 唔係我咁啊，一般嚟講，其實都喺課堂上邊啫嘛。即係好似上讀書咁，都係上英文堂咁樣，都唔俾話講廣東話噶，唔係要講英文嘅，但唔會話校外都要規定。 唔係我嗰講咁嘅睇法，唔係喎。我嗰陣時有校外，我嗰個睇法咧，即係嗱，你話有多夫人嘅話，呢個我覺得係常態嚟嘅。 我又真 係總有啲世界都總啦，即係呢個世界你身邊總係存在咧，我都灰冷嘅朋友喎。咁跟住另一個，即係通常係譬如你譬如同其他女仔去街啊，跟住你個最好朋友就係話俾你女朋友聽，就話你同其他女仔去街呢啲嘢成日發生噶嘛。通常係最好個朋友啊。OK， 咁都灰冷，我覺得係正常嘅。喺學校裏面有啲咁嘅限制咧，就譬如你唔可以講咩語言啊，都有嘅。譬如我哋嗰個年代咧，係特登。即特別是上英文堂咧，或者小息的時候，是規定你，譬如有一日咁係要一定要講英文噶嘛，你要用英文嚟去買腸仔啊，或者買嘢飲咁樣噶嘛。咁呢啲係即係會，因為 屌呢啲但係流噶嘛。 唔係啊，因為你， 即係我想講流嘅意思就係、是，譬如我 罰錢嘅流。 唔係你頭先講嗰個，譬如好似你話買腸仔咁，屌。食物部嗰阿姐坐喺度傻啦，我聽到腸仔，腸仔，我聽到你話想賣腸仔，我唔賣俾你啊，錢嚟撲街。 唔係啊，嗰個諗法就係話你，因為你學語文嘅話，咁你呢啲即係融入喺生活一部分，咁大家慣咗，唔會怕醜啦，最少。唔係，所以我意思就係話，喂，有都灰撚，有呢啲咁嘅規則唔係問題，問題係咩咧？就係墮落啊嘛。喂，以前我哋規限嘅時候用英文。嚟係即係叫做，譬如喂，你上堂去買嘢食嘅話，你唔用英文，我個年代啊，跟住我都呼俾老師聽，喂，頭先買腸仔嘅時候用廣東話，跟住後屘抽你條腸仔走啊嘛，會即係嗰個老師啊，你買一條，通常一包咧有三條腸仔嘅，咁啊俾人篤灰之後會俾人係啦，跟住俾人哋抽一條腸仔走嘅，咁呢個係嗰個篤灰撚嗰個情況啊，咁但係你冇諗過一樣嘢係咩咯？你冇諗過就係而家係淪落到係普通話咯，而且佢係而家，而且咧，我見啦，因為響譬如沙田啊、大埔咧，都好多學校係普教中啊嘛。其實咧，嗰班學生咧，而家咧係覺得最慘係佢哋去玩得樂也融融嗰種嘅感覺啊嘛。 唔係僆仔邊人知嘅啫，你話咗佢，喂，其實即係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嘅呢啲情況。一就係你本身咧就將依個普通話班或者叫普教中班就 set 變咗去做精英班，即係俾咗一個假象出嚟，就係話嗱，你依啲要係學普通話嘅班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啲精英嚟嘅。所以就算好似你唔係普通話班嗰啲人，都會話佢啊，你就冇佢咁叻。其實就形成一個咁樣嘅印象出嚟，就俾學生、俾家長佢哋一個咁樣嘅叫做。價值觀啦，咁樣講法啦。咁有啲笨柒嘅例如港珠之流嘅家長，即係老實講，佢哋真係會信噶嘛？佢哋真係會覺得係咁樣噶嘛？ 呢個課 家長咁，所以未係變咗平時佢哋都會話我哋講下普通話，即係好似有啲就有啲家長都會平時講下英文，明明佢都唔識英文 嘅，嗰啲嚇人憎， 佢都叫英文。咁但係咁英文高水平啲，咁我就覺得係真嘅。 唔係咁就我 普通話就冇撚理由啊嘛，大佬。 唔係即係我自己又唔會話一定係要講得好先可以嘅。咁我覺得話你講英文嘅話咁。是 class 嚟噶嘛，是階級嚟噶， 階級， 即係我哋個年代嘅人，咁你嗰個 class 嚟，喂，但係你唔會覺得自己個仔喺度講普通話啊，係俾人高人一等啊嘛，你只會覺得係新移民嘅啫，啱唔啱你仲要嘅就係 大陸呢， 唔係 大陸呢個年代就叫大陸呢， 唔係你仲要嘅就係成班細路一齊玩嘅時候，跟住之後後屘講廣東話，唔知個隻字點樣講，跟住俾人哋舉報喎，呢件事係好 Q 恐怖喎，即係嗰樣嘢嘅話係我覺得。你話譬如我哋即係之前都講翻，譬如你一睇到呢句嘢，你一定如果有聽眾嘅話，你會聯想到十年嘅，你會聯想到十年嗰套戲嘅。但係十年嗰套戲佢要誇張一樣嘢，就係佢特登嗰啲係紅衛兵去做啫嘛，或者啲少先隊啦，就係 個老豆係做啊老豆我了解住做咩嘅咧？ 賣做士多咯， 做士多，跟住賣蛋，賣雜貨嘅，賣雜貨嘅。咁跟住佢個仔咧，跟住之後就翻嚟，咁跟住有兩個僆仔咧，就係著住好似啲即係小仙隊有個紅領巾咁樣嘅，跟住就喺度就周圍去睇下邊啲地方寫嘅字，就係用一啲禁字，譬如本地蛋用咗本地係一個禁字，咁於是佢哋就俾人搞啦咁樣。咁但係事實上呢套係你覺得拍出嚟好誇張嘅，但係喂你喺生活上面呢一度，淨係呢一節啊。拍十年嘅話都已經攞獎啦，其中呢一節，喂嗰班僆仔一齊去篤灰喎，然之後後屘跟住仲要喺度話，哇！我要告俾老師知喎，跟住點知個老師真係會係走出嚟懲罰，但係個老師係揸英國護照嘅，咁好睇啊嘛，即係嗰個老師走出嚟懲罰班學生，跟住之後就話你哋唔講普通話，但係點知老師俾人揭發咗係揸英國護照嘅，咁成件事係即係香港寫照嚟啊！ 黐鳩線。 咁呢一個我覺得係好撚恐怖啊！ 唔係即係你其實即係你話喂你偷嘢啊，俾人捉到啊！即係譬如我如果我見到即係我僆仔嗰陣時見到人偷嘢，我就哦話俾老師知，跟住其實下一句話嗱一係就分咗佢， 跟住咁樣搶啊嘛， 跟住咁樣啊嘛， 一人一半咯佢話。 通常是呢啲咁樣，呢啲咁嘅威脅啊！呢啲 通常係啦，係 一件 喺呢個城窗裏， 我意思係一件比較大啲嘅事啊。唔係嗱，我唔好話偷嘢咁撚撲街啦。玩一啲唔適合玩嘅玩具， 玩咩咩玩具啫？ 最多 即係好多噶，全鹹書啊，全鹹碟嗰啲咪有咯，大把啦。 咁你我真係試過啲話，好似玩嗰啲有啲火藥，我僆仔嗰時仲有嘅一啲，我唔記得咗嗰啲叫咩，有啲火藥跟住好似槍咁樣咧，跟住好大聲 bang 咁樣，好大聲，我唔記得咗正確個名叫咩， 拍子唔記得 拍拍槍， 拍拍槍類似 乜 嘢 咁樣類似。喂，喺我哋唔知喺學校某個角落喺度玩，跟住佢就過嚟，有嘢俾你睇，好似好勁咁樣，喺個褲袋嗰度潛 啲嘢出嚟， 潛出嚟，有嘢俾你睇，我話咩嚟㗎？跟住嚟睇下咁樣，跟住之後話，跟住佢就唔撚識嘢啊嘛，你知我，跟住咩嚟？跟住就試一次，佢砰咁好撚大聲。佢話：哇！屌你老味，你玩呢啲嘢啊，唔撚得嘅喎咁樣。跟住就我冇講咁流利嘅粗口啦。跟住好似啲僆仔話：哦，你死啦！話俾老師啲咁樣。 帶支槍翻嚟。係 啦，跟住之後就跟住之後就梗係話嗱，除非俾我玩啦咁，除非俾我玩啦，梗係咁樣噶。喂，而家你講到係好似一個 唔係有啲聽眾唔係呢個年代咧，你講嗰支槍咧係有款式噶嘛？係啊，有唔同 有左輪， 有左輪 嘅。跟住有種就係好似啲紙咁樣一個圈。跟一個紙條咁樣，跟住塞落去，一路玩一路喐嘅條紙 哇！你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喎，呢個 卅幾好。 呢個應該我五六歲嘅時候玩。唔係，但係其實呢一樣嘢成日發生啦。即係你話，譬如去到學校咧，你話呢啲咁嘅風氣啦，即係除咗我哋講緊就係話廣東話之外咧。即係我咁講喎，我以前咧，我老豆老母教我，尤其我老豆教我咧，識朋友。要識咩朋友呢？叻嘅嗰啲，有可能都可能即係都識下啦，咁睇下可能都幫到你啊！好現實咁講啦。蠢嗰啲呢，就識都無妨嘅，但係蠢嗰啲呢，你要識啲有義氣嘅，有義氣嘅， 係即係幫你睇，幫你頂。 有嘢，譬如啲賴嘢咯，走出嚟幫你頂喎。 係啊，喂，老師嚟啦，攞住把槍嚟。 唔係你話我哋嗰年代教細路啲中學咧，你唔會教佢篤灰噶嘛？如果你陳偉業咩啱先，個陳大舊咩？咁你喂大家好純真噶嘛，就會覺得我哋要保護朋友，所有嘢都係朋友為先。即係譬如老師啊，譬如大家一齊出貓啊，互相抄功課啊，咁你喂。雖然係唔啱嘅咁樣按個法規係啦，按係啦，但係槍口即係老師係敵人嚟噶嘛，你唔會篤個自己條友噶嘛，你唔會自己篤啲 friend 噶嘛。喂，咁喺我認識我長大嗰個世界就係我真係會，我有時真係會因為呢啲即係叫做朋友嘅 為咗呢啲事咯。我聽，如果你話依個咁嘅 post 對於我最大嘅感受嚟講就係。你唔會為咗啲咁撚戇鳩嘅事咯， 即係阿湯姆利斯係你覺得冇著數， 唔 係 冇著數，小學雞都有小學雞嘅玩法，好似頭先你講玩槍又玩槍，全鹹書又全鹹書，大家偷嘢， 呢啲 咪 有著數，你會分佢嚟玩。 唔係啊，你一齊做啲衰嘢，跟住俾人篤灰各樣，你總有出現。但係你梗係會做啲頭先以上講你偷玩具啊，好偷食物又好，偷玩也好，係嘛？大家一齊夾 miss 也好，係咪？你出貓也好， 我特登唔講呢一樣嘢，你 講。屌你老味，你講！ 喂喂，你剛才說的什麼英語週啊，或者某個時段講英文是有這些東西的，那到時喂，如果不講，或者一係就大家唔講，靜撚曬。如果大家講，咪圍埋，其實唔撚你咯，照講咯。但係唔會大家喺度當係一件事嚟噶嘛，唔會當係一件哇！屌呢件好撚嚴重喎、啊，呢件事，呢件事係我可以攞嚟威脅你噶喎、啊。喂，其實哦，你撲街啊，或者哦，你死都話俾老師聽，呢個係一個威脅嚟噶嘛，係咪先？喂，你唔會攞呢啲嘢嚟威脅你噶嘛？喂，老實講，如果我嗰個年代有我講。我嗰陣時就冇咩普通話嗰啲咩普教中嗰啲啦，但你當譬如英文嗰啲、如果我講咗我唔撚識講，跟住我講，我想好想講樣嘢，喂頭先及到 Miss 好正咁樣， 咩紅色嘅， 好想講呢樣嘢俾分享出嚟俾人聽，但我真係講唔到用英文，表達唔到個情感出嚟，咁 It's nice nice 咁太戇鳩啦，咁所以就一定會用翻我母語去講啦。喂，但係我啲朋友唔會因為我用母語去講而。去督我灰或者認為可以咁樣威脅我噶嘛？哦，你撲街啦咁樣，哇！屌你行撚開啦咁樣，即刻你咪撚聽啦你。 唔係通常嗰時會係一齊咯，一齊承受，即係集體責任制嚟噶嘛，通常係嘛？咁但係。 但會唔會係因為其實可能老師係有個懲罰啊，即係佢懲罰話喂邊個咁樣話我罰抄啊咁成，咁你同我見到梗係做花生油噶啦，你俾人罰喎，我梗係高興。 唔係普遍香港人係做花生油嘅，呢個係香港人嘅性格嚟嘅，即係你有人俾人罰啊，或者即係譬如老師去揾邊個有錯啊，咁大家我花生唔關我事，因為自求多福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我哋自求多福嘅心態由小學開始建立噶啦，就喺呢度樣嘢啊嘛。但係而家唔係啊嘛，依家就係哇你呢啲群眾鬥群眾嚟㗎，係咪先？即係呢個督灰啊！呢個督灰。 黐當時你點解？我真係好撚奇怪，點可以攞依樣嘢嚟威脅？依樣嘢威脅咧係嗱，按嗰個 post 去講啦嚇，即係作為一個例子咁去講啦。嗰、那個僆仔係喊啊！ 嗯，就係 驚撚到喊啊！你老母、喂，因為呢個咁嘅事而喊啊！屌你，我偷錢都未撚喊，老味。 你偷钱未喊？你偷钱冇喊啊？俾人督到个出嚟？ 冇啊！ 系咪？我都话，所以我都麻烦啦。 佢偷冇俾人发现嘅。 你又唔知嘅。但唔系我意思系话，喂，你将件其实嗰个出 post 嗰个人就佢都打一个突噶，即系佢用嗰个例子就比较普通啲啦，哦，幾時即係將廣通話變咗好似粗口一樣咁樣驚？喂，我哋僆仔嗰時講粗口都冇咩事啦，都唔會有咩咁即係，喂，我記住一樣嘢，喺我嘅認知裏邊咧，當有即係小學雞啊，當一個小學雞同另一個小學雞，哦，你死咯！我話俾老師聽，其實係一個威脅嚟噶嘛，一定要下一句噶嘛，下一句通常攞在數噶嘛。 唔係，但係咧，以前咧，以前我想進一步去講，以前篤灰啲友咧係會成為所有同學眼中釘噶嘛。 係。 即係你目不得好死㗎，你譬如你譬如你譬如你 如果你真係如果你真係督灰就會，但係通常你下一個係攞著數就係一個deal嚟。 唔係攞著數啲係 friend 嚟嘅，見係 friend， 大家得啊，唔係呢個咪等於黑警年代，即係七十年代嘅時候咧，未有廉署之前，嗱你一齊嚟，即係一齊貪污啦，係咪先？咁但係譬如如果你係四五年班咧，呢啲督灰嗰啲咧，係你係。嗰幾年之後喺我哋嗰個世代咧，係你係唔會過一個好愉快嘅小學生活噶嘛？ 因為睇下你人多人少咯。唔係而家講緊係成班人指住一個 你會冇朋友啊？但係而家調翻轉頭唔係啊嘛，而家係反而督灰變成一個風尚咧。我覺得呢一個係 唔係督灰你為咗乜嘢督灰？我強調呢點就係，喂，屌佢講句廣東話啫喎！可能佢哋有個遊戲也好，或者佢哋有段時段，可能我應承咗老師，或者老師俾咗個， 俾 講， 唔係最校服唔俾講廣東話咯。 假設係咁啦，或者某個時段啦，咁佢哋大家一齊係投入咗呢個遊戲裏面，投入咗呢個規則裏面咁樣，跟住有人犯咗規，喂！但係呢啲咁撚樣嘅規則，曬唔大，使唔使大？有咩咁大不了啊？使唔使去搞撚到係？喂！大家一齊去威脅佢之後。嗰、那個僆仔個反應啊，唔係覺得冇問題，唔係覺得屌垃圾，你戇撚鳩你成班，唔撚係呢啲喎，佢竟然喊喎，我沒有啊，我死啦咁樣喎， 黐撚線啊！ 所以 你從而可以反映到，或者叫你可以推算到咧，佢喺學校幾多恐怖啊件事。 唔係，所以呢個安排咧，我哋一直講嚟講去咧，其實即係中共佢喺我哋香港做緊嘅嘢就係、是，佢其實係不斷要貶抑緊我哋香港人嘅一啲嘅既有嘅文化，廣東話啊、正體字啊，佢係要將我哋呢啲即係既有嘅一啲嘅即係文化習慣、生活模式，將佢踩低佢。譬如你話你啲嗰啲大香港主義啲人，你哋驕傲，你哋唔知啲咩叫唔知咩叫做有禮嘅所謂禮儀之邦，唔知咩叫禮儀。你哋講廣東話，廣東話啲係方言，廣東話啲就唔係一個國家原因。你睇下國家啲全嗰啲普通話全球都係嘅，廣東話揾唔到錢嘅咁。同埋呢啲，譬如你喺學校細微到一個地步㗎，入到去喺學校裏面，你講廣東話，跟住之後就覺得喂你違規。所以咧，你講廣東話就唔啱嘅咁，呢啲嘢好容易嘅咋。只要咧喺學校咧，呢啲由細開始用呢啲 micromanagement 咧，搞下打下大個咧，就會覺得硬係自己做香港人係有問題嘅。即係呢一個已經 係。你如果就係好似泰國你頭先咁樣講，一路咁樣發展落去，你變撚咗培養出翻一個。培養一班出嚟比港豬更戇鳩嘅人啊嘛， 係啊， 為咗講廣東話而會流落。 唔係嘅，咁如果你話我哋係非常長遠嚟講咧，就係即係當然冇咁嘅時間啦，好樂觀咁講，比港豬更加戇鳩嘅人係一班刁民嚟嘅，應該係好強悍嘅刁民嘅。但係最慘嘅就係香港冇啊，冇呢個時間啫，係咁啊，係我冇嘢講嘅，你哋有冇嘢講？ 我覺得佢就係好似係，譬如嗰幾個鬧，即係報串嗰啲咧，係大陸學生嚟嘅，即係佢另外一個 學校啊，廣東話嚟㗎啦，睇你知， 成班香港僆仔嚟㗎。 我覺得好似搞到好似係分化，即係 郭明就覺得成班其實大陸嚟嘅， 大陸嚟 唔係啊， 因為佢大埔小學啊嘛。 如果你係嗱，如果好似郭明你講，佢係一班大陸。你加幾個香港仔，跟住之後咧，啲大陸咧咁樣指控佢，香港仔就應該有能力翻。你屌你中意講匪語，你中意講普通話，你自己講咯，你自己圍埋講咯，即係可以係咁。而家嘅形勢就係變撚咗，就係香港仔去講匪語，之後有其中一個唔撚識講，之後即係唔撚識講嘅隻字之後，跟住成班威脅佢，跟住佢喊。 問題可能就係因為學校要罰啊嘛，講廣東話。 咁啊 係 咯， 咁咪變咗咪區隔咗啲香港學生。 唔係啊，除咗罰之外，佢可以同個老師係有搞關係噶嘛？嗰啲督灰嗰啲撚係咪先？ 即 係 黐 撚 線， 係啊，喂， 咁喺街見到啲僆仔應該點做咧？應該係咪？ 咪可以讚佢咯！之前有個 po 咧嘛，好似啲家長 group 嗰度，嗱嗰個家長 group 嗰個 po 咧就喺度呻，有個家長就話佢支持普教中，諸如此類，就逼個細路仔學多啲普通話，喺日常生活都講。於是乎有一次咧，就同啲舊同學學聚會嘅時候，即係個阿媽同啲舊同學聚會，跟住啲舊同學就唔知邊個話佢話啊，你個呢個僆仔講普通話好正宗喎，喺唔係講係啦，講普通話好正宗喎，落。真係幾耐咁樣，跟住隔離僆仔就喺度笑佢，喺個大陸仔，大陸仔咁樣，咁我阿媽就喺度訴苦啦。係 啊，笑佢大陸嚟， 笑大 陸 嚟，僆仔話大陸嚟，大陸仔，大陸仔咁樣。 而家我會話佢係陳妍希啊！哇，你睇台灣嗰時女神喎，而家係真係俾人哋搞到咁 樣，染紅咗 墮落何必咧？咁樣，喂，時間差唔多啦，今次做短啲啊，咁我哋應間今晚就有唔同活動啦，咁係港島區就係呢一個嘅即係熱政嘅流動打怪車嘅現場版啦，咁就響鰂魚涌嘅社區會堂嘅，係咪鰂魚涌社會堂？啱，冇錯。咁啊，跟住之後咧就夜晚 晏晝閣樓大台啦，仲有 係啦。咁我哋夜晚就喺呢一個嘅天水圍嘅銀座廣場啦，交匯銀座廣場嗰度就有一個嘅泰式運動啊，咁樣 幾點啊？八點啊？ 八點正，係啦。咁啊，大致咁樣啦。咁我哋 晏晝閣樓大台再見， 晏晝閣樓大台再見，拜拜， 拜拜，拜拜。